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递了个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此醉非醉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二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正在平谷区举办，来听报道。 本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以城市文化与休闲产业发展为主题，在核心会期内将组织一主三分四场学术论坛。除了学术论坛，大会还同期举行2018国际休闲产业推介博览会、休闲时尚嘉年华等系列活动。2020北京平谷世界休闲大会执委办副主任史立成介绍说， 本次大会我们邀请了世界休闲组织、联合国休闲组织和亚太休闲组织的专家进行演讲，初步具备了国际性。我们还召开了2018年中国休闲产业推介博览会，目的呢就是通过学术的讨论来指导休闲产业发展的实践。设展规模比第一届要翻了一倍，有4000平米，有120余家企业参展。 在博览会现场，记者看到本地的琉璃生肖、西游记皮影、河北的三河葫芦等都同台参展，甚至还有从新疆和田远道而来的当地特产。展商负责人尤林说， 我们这次带来了中华九大仙草和田肉脯，号称的沙漠人参。经过北京援疆指挥部和平谷区援疆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田的肉脯已经发展成全国最大的道地药材产地。当地的农民在沙漠里头绿化植树造林，先种红柳再种肉苁蓉，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老百姓的致富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中秋将至，平谷本地唯一一家老字号企业北京聚庆斋的第18代传人马焕荣还带来了传统的自来红月饼。 老式自来红是我们连续6年获金奖的，结合传统的工艺、现代的原料，再借用我们平谷的特色产品，又经过创新，目前我们还都是纯手工制作。今天中秋呢，我们做了将近10吨左右吧，因为老百姓订的很多。 接下来为您盘点几部中秋节值得我们去看的电影。在爱情文艺片当中，导演贾樟柯携新作《江湖儿女》正在上映。这部电影亮相戛纳国际电影节，虽然最终没能收获奖项，却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好评。这部电影是贾樟柯过去17年里记录生活、表现生活的影像回顾，让我们在时代的变迁和情感的流转当中回味无穷。纪录片《爱猫之城》正在热映，导演杰达·托伦将镜头对准了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猫，它们自由地漫步在这座古老的城市当中，未被驯服也并不狂野。日复一日，它们和城市当中的人们和谐共处，互相影响。在动作片当中，由好莱坞硬汉的代表之一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虎胆追凶》也正在热映。影片讲述了一位医生在原本的幸福家庭惨遭暴徒欺凌，变得支离破碎之后，决定孤身出击，奋勇反抗的故事。由苏珊·福格执导、米拉·库尼斯主演的电影《我的间谍前男友》即将于10月19号在全国公映。影片以一对居住在洛杉矶30岁左右的闺蜜作为主角，讲述了女主角奥德利某天意外发现前男友竟是一个前美国情报局的间谍，因此与闺蜜摩根被迫卷入到一场国际阴谋当中的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 节日出击。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4点08分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假日版的节目《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祝各位节日快乐！ 哎，这个节日阻击啊，阻击一下你们啊！今天我们直播，怎么样？ 啊，没想到是吧？吓一跳！ 哎，对了， 这个大家不要害怕哈、不要害怕堵车。 哎、这个， 据说从今天下午开始，这堵车比较严重了。 是是是，但是我跟您说，公共交通一片畅通， 对对对， 啊、特别舒服啊！我下午坐地铁来着， 绿色出行。 哎，对了啊， 开开心心欢度这个中秋佳节。今天是我们每个周一啊，刚好遇上这个中秋节的一个周一。是我们周一小盘点的时间。那今天呢，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中秋小盘点。 对了， 用。赵亮这个一直他那个啊特别萌的语言来说呢，叫中秋小甜点。 哎，我们今天吃点月饼、啊、 哎，对，刚好遇上了 啊今天这月饼吃得好啊，我们要看看在最近几天这个电影市场上哪块月饼最吃香。 黄金五仁的、 啊、哦、啊、 黄金五仁， 你别说，你这是一语成谶啊。 哎， 黄金五仁的啊，这真是黄金兄弟啊，这部电影、五兄弟吧， 对呀、黄金五仁嘛，我说 拿第一了。 哎， 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啊。我们在今天这个小盘点开始之前呢，还是告诉大家，今天是一个自由发言的时间。知道您可能堵路上啊，堵车不堵心，您可以来说说最近几天是不是关注了哪部电影，还想看到什么样的电影？本周就将迎来国庆档的电影市场了。 哎呀，这战火一烧啊，就看这把火了，是吧？今年这个又一个 秋天里的一把火吗？ 哎，对了啊，这个电影票房的高峰啊，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啊。别着急，先把这个黄金五仁，先把这五仁月饼先给它吃了啊。 来，我们正式进入今天周一，也就是中秋的小盘点。 着这个音乐，咱们一起来看看，在过去的这两天，其实加上周五就是三天了，再加上今天就是三天半的时间了。 哎， 这个中秋档期究竟哪些电影在全国大盘以及北京的市场上能够位列前五位？先来关注一下全国大盘。我们看到在9月21号，也就是从上周五开始，一直到今天下午的截止到两点为止吧，这么长的时间，全国大盘的总的数据呢是5亿800万。 可以啊。 啊，五亿。在中秋档期能创造这样一成绩很不错了啊。 嗯。 因为我们知道中秋档期好多朋友都在攒着劲儿，还没发力呢嘛。 哎，对了啊，主要是看这个国庆档的这种数据啊。 是。 这几天呢，哎，是哪些电影啊，是吧，把这个票房啊带动的到这样一个级别。哎，确实还挺让人有点意料之外。 确实是啊，上个周五咱们说的时候，明明觉得他是第一的。我们来看一下，排在全国大盘第五位的，他就是贾樟柯的电影《江湖儿女》。 江湖儿女， 江湖儿女现在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4466万。虽然已经远远超过了贾樟柯过去的票房成绩。但是呢，在我们看到中秋档期的几部电影的厮杀当中，还是排在了比较靠后的位置。 哎，这也很正常啊。一看导演贾樟柯的名字。就是肯定这不是一部这个商业电影， 是一个科技的电影， 哎，嗨， 贾科长电影啊。来，我们看一下排在全国大盘第四位的是电影《碟中谍六》全面瓦解， 哦、 还没有出榜， 还没瓦解呢， 还没出榜 啊， 累计票房已经是12亿300万。 嚯、 排在全国大盘第三位的是《反贪风暴三》。累计票房3亿7700万，他在短短的这个中秋档期里面就收获了7085万的票房， 还是相当可观一数字啊。 排在全国大盘第二位的是《悲伤逆流成河》，累计票房9236万5500。那么这个成绩呢，应该在郭敬明的电影当中，在最近几年还算是很不错了啊。 哎， 虽然这个电影不是他导，但是还是原著小说是他。 对对对，啊，回归到这个当年的品质时代了啊。这确实。就你别看悲伤逆流成河啊，这个票房是顺流直下，不是直上， 直上直上，真是啊 啊！ 我们来看一下排在全国大盘中秋档期第一名的是电影《黄金 五人》， 兄弟， 谢谢，哎， 真的是五个人啊， 五个人兄弟， 创造了这样一个票房成绩，它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1亿7100万， 这速度真够快的啊， 真是 吓人一跳啊！ 那怎么就没想到呢？ 没想到， 上个周五你不提醒我，你多说说他们， 嗨，都没猜准啊！ 关注力关注的这个焦点都放到了《江湖儿女》身上了啊。那其实呢，在全国大盘和北京大盘方面，在这周的表现呢，确确实实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大盘方面，好吧？马上就给大家一个意外惊喜。排在北京啊，这个中秋档期第五位的是票房成绩第五位的是电影《反贪风暴三》。啊，它在北京市场在中秋档期里面只拿到了215万的成绩。排在第四位的是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北京市场呢是307万。排在第三位的是《碟中谍六》全面瓦解，543万。排在北京市场第二位的是贾樟柯电影《江湖儿女》。 嘿，我们还是这个。 是吧？ 北京的科长比较多，是吧？ 关注北京市场，你就会觉得确实不一样啊！ 啊， 《江湖儿女》呢，在北京市场是586万，远远超过了刚才说到的《反贪风暴》和《悲伤逆流成河》，也比《碟中谍》在这个中秋档期创造的543万的成绩高出了40万左右。排在第一位的这个没跑了，1亿7000万的成绩嘛，谁也比不了他啊！你刚才的这块月饼确实是厉害啊！黄金兄弟依然在北京市场拿到了第一名。这就是刚才我们回顾的来自中秋档期，其实还没过完，今天晚上肯定还有一批啊要去看电影的，比如说从外边回来的啊，这旅行结束的啊，要补补课的 啊，而且 很可能还会增加。 这个当中除了黄金兄弟的票房遥遥领先啊，其他这几位至少在北京来看呢，差距也不是很大啊，搞不好到今天晚上这排名就变了，是吧？ 对， 所以我们还是这个期待啊，因为今天我们盘点之后马上就要连着的就是国庆档期了啊， 是 一周的时间非常的快啊， 钱是哗哗的啊， 这个现在这个电影市场这是目前来看是扶摇直上啊，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确实今年也不乏很多匹这黑马，是吧？咱们周末节目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你认为黄金兄弟是一匹黑马吗？ 可以是一匹金马， 他已经把对金马啊拿到金马奖是吧？ 了。他真的是把同期上的几部片子远远的甩在了身后。 对， 这是让很多人始料未及的事情。 嗯， 其实我们上一周周五的时候跟大家关注的焦点，而且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个《江湖儿女》身上。 嗯， 当时呢觉得贾樟柯的新作来了，这个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动静的，因为这部电影呢是他在这几年当中可能呼声，或者说在呼声高啊，另外在这个完成度，在故事的这个流畅性上都受到了影评人很多认可的。 嗯， 那么这部电影呢，它讲述的这个17年的爱恨情仇的故事，延续的是它一贯的一个主题，就是故乡寻找和离别。在最近几天大家如果看那个社交平台上的图片的话，你都分不清哪一个是三峡好人，哪一个是江湖儿女。 哎，这个一说这话，我觉得啊，在北京可能没回家的朋友们是吧，打拼的朋友们 思乡啊 是吧， 哦， 哎，看看这个故乡啊，寻找啊，离别啊，有这样的主题， 嗯， 其实我觉得在中秋档期也是挺合适的啊。 的，嗯， 糊涂旁观者说了，趁着还有19.9块啊，看了贾科长的《江湖儿女》， 这票不还没结束是吧？ 哎， 嗯啊，这部电影其实，在戛纳电影节上已经是，我们看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它成为了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最后呢，是败给了哪部电影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看到的那个小偷家族。 小偷家族 啊， 对， 是愈合的电影。 嗯， 所以它还算是一个竞争力很强的这么一部强片啊。 对， 我们看到这部电影贾樟柯在解释我们周五说的那个江湖的时候，他有一个这样的话，他说江湖意味着动荡激烈和危机四伏的社会，也意味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儿女意味着有情有义的男男女女。 嗯， 这回有情有义的啊，那赶紧花点钱看去啊， 啊， 对不起这四个字。 对，这匹金马呢，这是黑马哈， 这个算不上黑马了， 但是是金马，因为那个戛纳电影节2015年是给了贾樟柯导演这个， 哦，金马车， 金马车， 哦， 对， 还真是，他是终身成就是吧？ 终身成就， 嗯， 啊，这个奖项我觉得就是他首先是对导演个人的一个肯定， 嗯， 啊，是吧？ 嗯， 那么这个今年的5月份啊，《江湖儿女》也是作为，这是应该是几年了哈，唯一一部入围主竞赛 的华语电影，这非常厉害的。 嗯， 那我们看到这个成绩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说到了他在国外拿的奖项，另外呢，影评的这个评分也很高。我们看到目前豆瓣评分是7.8分， 哇！ 但是呢，票房确确实实还是距离同期上映的几部影片比较远。 嗯， 他的票房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我觉得。 嗯， 昨天下午大概1点多的时候，我看到所有的这个那个公众号都在发说贾樟柯突破自己了，这个票房3500万嘛，3500万就意味着超过了他那个历史上最高的《山河故人》。 嗯，《 山河故人》好像3200多万还是3400多万啊？那这个《江湖儿女》现在我们看到他的电影投资呢是8000万左右，现在有一个预测，他们票房那个票务平台预测啊， 嗯， 说可能就差不多是7000万了。 哦， 啊，突破不了7000万， 那咱是不是得帮帮忙啊？你怎么你得回本啊，对吧？你投资就8000万呢，是不是？ 怎么帮呢？ 啊，怎么， 呼吁一下那个，再给那个优惠一点， 这正帮啊！啊，19.9的啊， 19.9， 接着还有19.9， 你4.9块9肯定看的人就多了嘛， 啊，嗨， 来，我们说过了《江湖儿女》，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部电影。刚才在这个排行榜的成绩上，它可能不算是特别特别好。我们看到全国大盘上它的成绩不错啊，全国大盘它是排在第二位的，就是郭敬明原著小说改编的《悲伤逆流成河》。 嗯， 在北京方面呢是排在第4位。那么这部电影呢，作为郭敬明，没有染指啊，只是作为这个编剧出现是吧？ 对，编剧啊，我觉得他当编剧挺好啊。你说郭敬明真的非常有才华， 但是导演作品《小时代》我们知道饱受诟病啊。 对，这个当年我不是跟大伙儿说过啊，当年这个你看《最小说》呀，《最小说》因为是这样的，就为什么要说《最小说》呢？这《悲伤逆流成河》就是2006年11月在这个《最小说》上面连载的。 对， 我其实我的印象呢，原来《最小说》它不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大产物，它是一个副刊， 嗯， 啊，但是我看那个《最小说》，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我说这个作者特别有才华啊， 嗯， 就是文字的能力啊，驾驭文字的能力 非常强， 啊，非常强，天马行空啊。 嗯， 但是他的这个风格就是，反正看完之后吧，有一种淡淡的情绪，但是你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嗯， 啊。这给我一个最直接的感受。 所以从你的这个当初的《最小说》当中，截取的这么一段，就是《悲伤逆流成河》这个故事呢，这回看起来单跟原来我们说到的郭敬明其他作品饱受争议的情况还有不一样啊。 嗯， 这回呢表现还不错，我们看到现在豆瓣评分是6.0分，刚刚的分数啊。 嗯， 另外他也有关注了一个叫校园暴力嘛， 嗯， 就是反校园暴力这么一个题材。但是有人我也看到有一个影评说的，这个外衣呢披的 不怎么的精确啊，在当中表达的不是非常好。 哦、 那么也有人说到了演员的声色的表演，因为这回选的演员都是这个普通演员、啊， 普通演员、 没有特别有名的。 哎， 我看到一个影评特别的有意思，他说这个影片啊值得称赞，就是挖掘了这九五后的演员们上台啊，面孔虽然青涩，但是元气充沛，表演有点僵硬，但是真下力气。 对，这个至少这个批评啊，或者叫我说这批评不是指骂他呀、讽刺、挖苦，咱指的是文艺批评啊。这种批评是起码这个声音是比较真切和中肯的啊。这个所有的新人都是需要锻炼的机会。 对， 在这样的电影当中来出演呢，我觉得在今天的电影市场有这样的表现，也是很不错了。 好，四点有戏，今天中秋小盘点，我们30秒广告马上回来。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总想叫你们去当兵，因为有地方不计较过去，可以重新开始。 好，盘点到了这个第一名啊，黄金兄弟。刚才一直在说这个中秋节真的是他可能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刚刚好遇到了这个五仁的月饼啊，五个人在当年我们知道的90年代的古惑仔当中，应该是叫情义啊两个字是作为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主题。那在这么多年过后，居然还能五个人拿到中秋档期的冠军成绩，实属不易、啊。有人比了一下，说那个史泰龙他们不是有敢死队吗？这个很像是香港版啊， 是这 版的敢死队。 我是觉得这个他们这五人真这五仁月饼真的很像。 为什么？ 五仁月饼当年是吧？这是最主流的 传统的 风靡市场传统的。这些年呢， 现在要被开除出月饼界了， 就是大家好像瞧不上是吧？觉得这个不好吃啊。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风味的月饼都出来了，但是五仁呢，它仍然是老而弥坚，是吧？ 对， 你这它有自己的一个位置啊。这个黄金兄弟，我觉得就是彰显了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他们呀，在此之前几次露面啊，都有点说是这个不能说江河日下呀，就英雄老矣啊，这种感觉啊。 你说他们几个人其实年龄没有那么大，没有史泰龙那么大， 对。 但是老子总觉得这个就是吹吹老矣。 对，因为你这么大，你在混江湖就觉得不， 尤其是动作电影 啊，对呀、啊，对啊，是这种感觉啊。就是其实更多的还是大家对青春岁月的这样一种怀念。 你记得周五的时候，咱们说这个打情怀牌不好打， 不好打。 打一个你打一副输一副， 是。 你比如《爱情公寓》，你打了半天，你看今年到了、 啊、 是吧、 啊？对， 特别不好。但是这个电影呢，他们不论是五个人的组合，还是用上了我们知道这回成龙是出演之一，然后呢，曾志伟又是当中的主演，兼这个监制， 哎，就是说这个他的票房的这个火爆吧，还是说印证了他的一个品质，为什么呢？根据这个数据显示，说目前黄金兄弟观众的年龄分布，20到29岁的观众居然占据了48.98%，其实是远远超过了80后。 这个很有意思啊，肯定是个影响的是80后多一些。 多一些，对。 但是这个90后的数字大于80后，这个事情怎么解释呢？我看到还有一个分析数据是说到90后占了这部电影的观众的大部分啊，也不知道大部分了，就是比较重要的成分之后，也做了个比较，说跟其他的90后喜欢的电影相比呢，它又差了很多。也就是说90后其实并不是唯一选择这部电影，但是这部电影现在撑起半边天的就是他们。这几个人90后怎么会认识，不是怎么会熟悉和喜欢呢？ 对啊，所以说这个 有的时候没有一个万能的一个法则， 对吧？而且这个你说你分析可能你都分析不出来啊，说这个票房的分布它就是如此啊，找不到原因。 接下来看你们80后的了啊，是不是还能再推高一把 啊？好，支持完儿女支持兄弟啊。 谢谢思文啊，也祝您中秋快乐。我们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继续来说说最近电影你的点评。尤其是我们接下来在下半时段还要提到国庆档期马上就到， 哎，这个 一大批影片， 哎，喝着茶水翘着二郎腿的七棒啊，哎，也给我们祝福啊，说我们听我们好好讲，好好说，回头给我们加工资啊。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多点金融知识，少点风险危机，共同关注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维护自身权益，做新时代金融好网民。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在高速公路方面呢，有一些车多的路段，咱们来看一看。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另外京藏高速陆庄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建祥桥区的出京方向都是流量比较大。京城高速清河大桥到来广营桥进京方向车多，另外酸枣岭桥是有事故啊，那么受此影响呢，队尾已经排到了高丽营北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方向车多，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琉璃河到窦店的进京方向都是车流是增长明显的路段。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队尾呢已经排到西红门收费站。庞各庄到大庄桥的进京方向也是持续车多，另外还有一些事故路段咱们来关注一下。北五环肖家河桥、上清桥西侧西向东、建亭桥东向西分别都是有事故发生，后车受此影响是比较拥堵的。京新高速建亭桥北、北向南有一起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上地。东五环远通桥、小交亭桥南向北分别有事故发生，队尾呢应该是在五方桥了。那么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北进京方向也是有事故，后车造成一个拥堵的现象。南三环玉泉营桥的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也是造成轻微拥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娱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34，欢迎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再次祝大家节日愉快。 这个刚才你听你念的路况，我都觉得心里着急 啊！这个各位千万啊，在路上要小心。事故路段那么多，证明确实很拥堵啊。 对，那个有一段时间之后呢，其实有一些路段已经处理的 基本上就是 差不多恢复当中是吧？ 对，但是我刚才又看了一眼比较最新的啊， 嗯、 这个市里也有一些地方比较集中、 哎呦嗯、 啊，就是大家都进来了，呵呵都回来了， 就是能回到了这北京地界了，咱们就甭着急了， 哎， 对吧？ 对 已经都走了大段路了嘛。 嗯， 来，我们今天中秋小甜点，跟大家缓解缓解这个节日拥堵的情绪啊。来，我们继续来说说刚才。哎，这说的着急啊，好几部啊，咱们没提的电影啊，在这个中秋档期里边啊，也没太好的成绩。 嗯， 但是呢，也是大家一个这个多种的选择吧。 对 啊，比如说我们说的《虎胆追凶》啊，包括这个有一个片子叫《冷恋时代》。 冷恋时代， 冷恋时代，啊、姚青。 对，这个 姚青彤他们的。 嗯，这一读不好就容易读成大舌头啊。 冷面， 冷面 还没有冷面啊、 哎、啊。 里面还有万梓良特别出演。 哦，万梓良， 好长时间见他了吧？ 这是 吧？啊、 哦， 这也是一个选择啊。另外，动画电影那个我们说过，日本的那个《哥斯拉：怪兽行星》， 嗯， 是去年已经在日本上过了啊。 嗯， 另外还有一部是那个土耳其的一个纪录片， 嗯， 叫《爱猫之城》。 爱猫之城， 我今天还听我朋友跟我讲说挺好看的 哦， 但是可能选择的比较少啊，选择他的观众比较少。 对啊， 还有一部叫《大闹西游》。 大闹西游， 对，是一个 3D 动画电影 哦。这好像好几个电影组合起来的一个名字啊， 是听着像啊， 像是、啊。 虽然大家不太熟悉，但是这个电影我看了一下，在票房的排行榜的成绩啊，还不错， 嗯、还行 啊，六七位的成绩。 讲一什么事儿也挺好玩的，咱们听听啊。 嗯， 有一个玩具小猴子叫孙武元、嗯、啊，可能我 叫什么？ 孙武元， 五块钱一个。 他自认为自己是美猴王 啊， 但是却因为拿不出来真正的金箍棒，是备受伙伴们嘲笑。 哦， 啊、 你没有金箍棒， 你 敢说你是齐天大圣、 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这个孙武元进入到了真正的西游世界，见到了这个孙悟空了啊、 哦。 但是孙悟空呢，这时候已经变成了一只胖猴子啊。然后小猴子孙武元为了证明自己依然战斗力十足啊，这自己这个什么呢？就是开启了一段不一样的师徒之旅，拜这个孙悟空为师了 啊、哦！就是孙悟空还不服输，不认老。 哎、对，哎、 这个《大闹西游》名字听起来确实很陌生，不是还是很熟悉啊？因为你刚才说了几部电影组起来的名字， 是、哎、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部电影呢，都是在中秋档期跟大家见面的， 嗯、 所以呢，如果您有这个选择的时间，你可以不妨来看一看。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进入一个展望时间了啊！下面我们说到的就是国庆档将要带来的啊。一大批的影片，这个上次我们说中秋档有多少部来着？我记得周五跟你说19部是吧？ 嗯， 19部鏖战中秋档。那么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国庆档呢，虽然数量没那么多，但是个个好像都是重量级。 嗯， 国庆档，我刚才跟赵亮这么一数啊，我们光资料当中显示有8部电影是扎堆上映。 嗯，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大家最关注的一部电影了。刚才说了，贾樟柯电影如果是在中秋档，它是很多影迷期待的作品的话，那么这部电影。 嗯， 张艺谋导演的《影》就是国庆档最大部头的一部了。 以前的约定只为分高下，若再来可要讲生死了。 再来 我首府荆州离不开三个人，一个是主公，一个是影子。 我记得在上周我们听这个预告片的时候，我听到赵亮跟我说，哎，荆州这不是三国故事吗？ 嗯， 我当时有点懵，我说这我看的资料上写的是荆州， 荆州、 啊、荆就是那个边境的荆。 嗯， 后来这么一查询才知道赵亮说的是对的，这个电影的故事它其实跟三国还真有点关系。 哦， 张艺谋执导，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胡军、王景春、关晓彤、吴磊主演。电影《影》啊，这个张艺谋说他是一什么你知道吗、 嗯、 他说的定义叫艺术动作片。 影子罢了， 从此又来一个新的类型。 新类型啊，这部电影呢据说浓浓的中国风啊。他为什么说跟三国有关系呢？他的起源是在朱苏进当时写的剧本。 嗯， 他是为高希希的三国当编剧的时候写了一个非常正的三国时期的故事。 嗯， 张艺谋看了又非常喜欢，但是张艺谋呢他不想把这个故事拍成一个正剧啊，他就找来了其他人合作，就是原来我们知道他有一个编剧叫李威嘛， 嗯， 来合作写这剧本，所以就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电影《影》的雏形。 哎，可以说叫《三国外传》是吧？ 有点这意思， 这么说、 嗯、 啊，翻拍片。哎，但是我觉得这个挺好啊，只要跟三国沾边啊， 这个 市场反响， 绝对这就是一个关注焦点啊。但是你不实的写呢，这也避免了很多这个，我觉得是牢笼吧，是吧？ 嗯， 你一说这个，我就写三国啊，就直奔着三国去，那挑刺儿的是吧？那拿它比较的也特别多啊。 是， 那这个又是艺术片，又是动作片，而且还延续了张艺谋导演这些年的风格，就是大导演、大制作。大角是吧、都搭到一块儿去了啊，咱们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电影在七月份的时候是入围了第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非竞赛展映单元。 对，据说反响很好，在电影节上这个大家给了90多分啊，你是满分10分，你给90多分什么意思吗？ 算错了。那么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后，也就是它不是在，它应该是在周日嘛，周日应该是30号的时候，对吧？ 嗯。 我没记错，应该是9月30号啊。 对。 那么在国庆档上映，接下来在10月5号的时候，有一部关于这部电影的电影也来了。 好。 这是揭秘张艺谋新作电影《影》诞生全过程的纪录影片。 嗯。 它的全名叫张艺谋和他的影， 哎呦哈 啊， 这就更拗口了啊！ 在前几天就已经发布了首款预告和海报了， 嗯， 正式定档10月5号， 嗯， 所以这个要看看这部电影是怎么拍的，看看张艺谋拍电影的过程， 哎， 揭秘的过程，你可以看、关注一下那部纪录电影， 嗯， 叫《张艺谋和他的影》，这部电影我刚才说了重量级嘛，它应该是在张艺谋的片单当中，据说啊，我看到影评说，这么多年以来，张艺谋在拍电影的时候有几个。可能会去学习和借鉴的对象，说到了日本电影大师、我们知道《罗生门》，你能想到张艺谋哪部电影呢？《英雄》是不是有他的影子？ 对。 然后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很多人也提到了日本的著名的电影、那么到底是哪部电影？到底这些电影是不是会对他这个电影产生很大影响？我们看到那个画面，这回这个影啊，它里面更多的是黑白那种色彩嘛。张艺谋说，其实不是黑白片啊，只是色彩用的比较控制。这非常有悬念啊。 对，这个他的表现手法呢，在我们这个电影产业还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曾经是这个独树一帜的啊，大家都特别去关注到张艺谋的这个电影语言啊。后来我们说这些年咱们能看到的优秀的电影真是太多了啊，显得好像张艺谋这个没啥新鲜的，但是我们说呢，他作为这个中国电影的旗帜性的人物啊，这一次的这个影，我觉得就是他这个从名字上咱们就能够感觉到是凝练的啊，也是这个极端的要写意的啊， 所以这里面蕴含多大能量， 哎， 这得大家去试验一下、 品味啊，我们也期待未来再拍一个电是吧？ 可以， 有影没有电， 有学院吗？ 电影学院的， 来，我们还是听听这首来自电影《影》的推广曲。上次我说过啊，这个名字特别的也葛这个歌的名字 啊， 傀儡的傀啊，那就一个字，傀 傀。 多少之前要用多少伤痕对叠，仇恨斗转之间，可曾对谁慈悲？毁了谁？虽然飞归，一念之间事与愿违。多少之前要用多少伤痕堆叠？乾坤斗转之间，可曾对谁慈悲？ 刚才说过的是国庆档即将到来的张艺谋作品《影》。有人给他了一个评语，说他拍了一个替身的故事。的确好像是邓超一人分饰两角。 哎， 据说为了这个电影的角色啊，邓超是没少吃苦啊。期待一下刚才说到的《影》，接下来咱们转换一个频道，我们来听一听开心麻花的新作品。 让我们隆重的欢迎理查的姑妈莫妮卡夫人。 莫妮卡夫人的重点是什么？是行头、 你们先生、能不能给我准备半个椰子？ 听起来有开心麻花的味道吗？啊，这是开心麻花的新的作品、理查的姑妈，一开始这个自己就预告了一下啊。这个据说啊，这部电影在目前的预排片和预售的成绩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呢。 对，这个 是很符合国庆档的这个氛围，是吧？ 对，这个开心麻花的作品呢，首先是一直以来的口碑的这个号召力， 金字招牌啊！ 哎，再有就是这一部电影也是改编自2016年他比较卖座的 成熟的 剧，哎，理查的姑妈啊，这讲的这个理查的姑妈是一个有钱的寡妇啊，因为理查的订婚仪式而聚首的一群人都在偷偷的觊觎他的财产， 嗯 啊，于是呢就是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啊，特别的话剧感，是吧？这个 你知道这个，你刚才说开心麻花这几部作品啊，这有人是当过这个男一号，那比如沈腾是当仁不让啊，前几部里面啊，还有艾伦不是羞羞铁拳吗？ 嗯， 这回这个，哎，首次出演的叫黄才伦， 黄才伦 开心麻花当中的一员啊， 哎，对对对， 但是他是第一次当男主角， 他一般都是配角，都大配角啊，而且就是非常好的能够反衬出这个沈腾他们的这种幽默，就是正派的那个嘴脸，正派的嘴脸， 他是好， 只要就是开心麻花的啊， 这个黄才伦特别有底气啊，他说了，他说无论是你们不要怀疑啊，无论是设定还是包袱，都跟羞羞铁拳不一样 哦 啊。敢于我们放在《羞羞铁拳》之后一年，我们再拍这个电影， 嗯 啊，说明我们本质并不相同， 嗯， 那这个宣言啊，挑战书都已经下了， 哎， 我们来试验一下，看理查的姑妈在这个国庆档期当中，是不是跟她的预售的情况一样，能够拔得头筹。接下来说到这个喜剧啊，还有一部，刚才是开心麻花作品， 嗯， 那接下来这个呢？可能大家在电影院里面看那个正片之前老听到他的预告啊，老看见他的预告，就是包贝尔作品，包贝尔首次执导的处女作胖子行动队， 称秘密警察，影视作品中常以帅气威猛的英雄形象出现，神秘的气质加上满分的技能，要迷倒万千少男少女，简直 so easy。 作为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目的的高危职业，特工需精通心理学，着重了解各地风土人情，掌握多国语言等。 我其实不想说别的，我就想给这个预告片点个赞，因为预告片做的实在不像一个预告片啊，它特别像一个就是某某看电影，带你三分钟看电影，那个意思啊，它是以这个旁述的形式来告诉你特工是干什么的，他们这群特工又干了些什么啊。包贝尔这个胖子行动队，他就是弄了一个特别搞笑的这么一组特工。 嗯， 这个电影呢，据业内人士透露说，他因为他们有个看片会啊，他们看完以后说是可能是今年国庆档的真正的黑马。 哎呦哈，又一小 黑 胖 子黑马来了啊！然后那个院线国产影片推介会上，他们不是弄了一帮人吗？大概几百人在观影。观影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来这个科学计算的啊？ 嗯， 他们记录了一下，说电影笑点密集， 嗯， 影院里面平均每15秒就会爆笑一次，影院的笑声高达80分贝。现在都已经比这个了。 哎呦我天哪，这个效果太强烈了。 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那个怼某一相声演员的那个啊，就是说他那个怎么计算笑点的 啊？对对对对对，是啊。 这是胖子行动队，来自包贝尔，处女座嘛，大家还是要带着这个呵护的心啊， 嗯， 来看看他到底在国庆表现如何。 没有任何问题。 哎呀， 他自己都说没有任何问题了，是吧？ 嗯，这今年的几部处女座哈，评价不一啊。一般来说，处女座呢，好像批评的声音更多一点， 真的是， 是吧？ 嗯， 这个黄渤呀，是吧？王宝强啊，小沈阳啊， 嗯 啊，大家这个纷纷的 都批过了，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啊，看看包贝尔，包贝尔当演员的时候，真成为大主角的时候，就很多人就批评了， 是是是、 哎。其实他还是自成一派喜剧风格。 那既然大家不喜欢处女座，我们看一个成熟导演的作品啊。 嘿， 来这部来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能勾起很多很多人的回忆和情怀。 任何事做的极致就是艺术。有心，假货也可以做你真货。 说吧，你想要复制哪一位大师的话？ 我要你复制这郑美金。 这就是庄文强执导的犯罪动作电影，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冯文娟领衔主演，名字叫《无双》。 无双， 这很难让容易让人想到过去啊，香港电影的很多比较成熟的那个题材。 嗯， 但是这部电影呢，有这么大的阵容，我实在是没有想到。从这个预售的情况来看，据说非常一般， 非常一般 啊 啊，没关系啊。这个我觉得导演啊， 庄文强你是给大家介绍过的啊， 对，他非常厉害，而且真的是从籍籍无名一路打拼啊，凭借着这个两个系列是吧，无间道和窃听风云啊，成为了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位导演啊。没关系，而且这个什么呢，我觉得年轻人啊，现在可能对这个香港电影呢，他有一种说，哎，